他呼喊过吗？当所有错事继续存在，所有战士继续残害，总有一套似密码的反锁于心中，谁害怕？受难吗？ 所有血汗继续无用，所有脚步